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为什么你不爱写项目文档。我以前看过一个投票啊，就是盘点程序员不喜欢做的事情，有两条呢和文档相关。第一呢，就是不喜欢写文档；第二呢，不喜欢项目文档太少。看起来很矛盾，确实很现实。基本上呢，大家都认同项目文档呢非常重要。然而啊，我们在项目中呢总是短期高估了文档的重要性，而长期呢又低估了文档的重要性。结果呢就是口号喊得很响，要重视文档，要写好文档，要多写文档。然而呢，随着项目的推进，总有比文档优先级更重要的任务，文档的优先级呢总是被有意无意的推迟，导致项目的文档呢缺失、老旧、无人维护。那么为什么程序员都不爱写文档呢？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下面这些原因。一个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写，不知道怎么写文档呢，应该是占很大一部分比例的，包括我当年也不知道该怎么写文档。还有呢，就是太忙，没有时间写或者懒得写。程序员啊，确实很忙，但总有不那么忙的时候，却也很少看见有人呢利用这个时间去写文档。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有时候呢没那么忙的时候呢，宁可去想想怎么重构下代码，却也很少愿意去写文档，主要呢还是太懒了。还有一种原因呢，说是敏捷开发，所以呢就不需要写文档了。对于这个问题啊，我其实反驳过很多次。敏捷宣言的最后一句呢，明确的指出了，尽管右项有其价值，我们更重视左项的价值。也就是说，敏捷啊从来就没有否认文档的价值，只是更重视工作的软件罢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写文档呢？写文档啊，其实对个人、对项目、对团队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呢，写文档呢可以帮助你理清楚思路。我想啊，你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写作的过程呢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写文档啊，可以让你在写代码之前呢梳理清楚思路，想清楚整体结构，比如说有哪些工作是重点难点，哪些呢需要依赖于其他人，需要及早去协商的，有哪些呢是要考虑安全性的。如果上手就写代码啊，就很容易陷入到某个技术细节中，而忽略了整体结构。写的时候啊，才发现一个技术难点呢无法解决，或者说已经在某一个不重要的细节上浪费了很多时间，或者是发现有一些依赖其他人提供的服务呢还没有准备好，又或者是上线之后呢才发现有一些安全漏洞呢根本就没考虑到。先写文档呢就会抛开这些代码的细节，去站在全局思考。写的时候呢，各个模块之间的依赖关系啊，各种可能的安全隐患，各种可能需要其他人配合的地方就都冒出来了。你必须要去查资料，去找人讨论，反复缜密的思考呢，最终才能写出来。有人觉得自己写作不行，所以不会写文档。写作不行呢，只是让你在用词遣句上呢会有所欠缺，而这呀不是写文档的真正障碍。真正的障碍呢，是你压根就没想清楚，在心里面呢只有一些未成型的混乱的想法和概念，你必须要努力的去把这些模糊的想法呢确定化和具体化，你才能写出来。换个角度说啊，如果你连文档都写不出来，那又怎么能指望你代码写得好呢？其次，写文档呢可以便于未来的维护和交接。俗话说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存在脑子里面的内容是不可靠的。一个正常的项目组如果需要长期维护，就需要一定的文档，把设计啊、操作流程啊、环境配置这些内容记录下来，而不仅仅依赖于口口相传。我呢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到一个新的项目组呢，就会把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各种环境的配置啊、一些操作的步骤啊等等，所有以后可能还会用上的呢都把它记下来。其中有一些啊还会整理到团队的 wiki 上面，一段时间后呢，这些随手记下来的内容啊都会发挥大作用。对于个人来说呢，很多内容就不需要再问第二遍了。对于团队来说呢，随着人员的更替啊，我记录的这些内容都是最好的一手资料。有新人过来了，按照我当初记录的内容呢就可以快速的上手。写文档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方便团队呢更好的协作沟通。在一个项目组呢，大家都有不同的分工，有的人呢负责产品设计，有的人呢负责架构设计，有的人负责测试，而文档呢就成为团队成员很好的沟通工具。比如说产品设计有雏形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产品设计的评审会议，基于文档呢，项目成员啊可以一起参与其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样就不至于说等到产品设计出来之后 大家才对于设计有改进想法或者意见，造成了无法更改的结果。当然了，写文档呢还有很多好处，在这里啊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其实文档的重要性啊真不用多说，很多人啊也不是不爱写文档，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写好文档。所以啊在这里呢，我来介绍一下该如何写项目文档。很多人对于写文档其实是有心理压力的，觉得自己写作水平不行，不知道该如何下手。首先呢，你对文档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文档的写作呢，关键是通过文档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至于用词啊、格式啊，这都是其次的。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是大厨，要给餐馆做菜，那肯定得追求个宽油大火，色香味俱全。但你要是在自己家里面做饭呢，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填饱肚子是第一要素，在这个基础上呢，味道好一点就很好了。我们写文档啊，就像是在家做饭，是不需要追求太多华丽的词藻，也不需要追求字数，只要用简单的文字啊、图表把想法表达出来，最终还可以在讲解的时候呢，配合一些口头的说明。其实啊，比我们上学的时候写作文容易太多了。下面呢，给你介绍一些具体可行的文档写作的方式。首先呢，你可以从模仿开始。前面有提到啊，我呢，其实一开始是不知道如何写文档的，直到毕业两年之后呢，我在非线项目组，领导呢让我写一个新项目的技术方案文档，那我两眼一摸黑说，哎呀，不会写啊。然后领导呢就给了我另外一个项目的技术方案文档，说你就照葫芦画瓢照着写吧。照葫芦画瓢呢就简单多了，同时呢又学习了一下怎么去画图，比如像线框图啊、时序图，很快呢就完成了一份技术方案文档，再反复的修改几次，质量就还可以了。后来啊，我带团队的时候呢，让团队成员写文档，就是把当时啊我写的文档给他们参考，很快他们也能写了。包括后来我写开源项目，要写英文的文档，也是去找了几个同类的开源项目的文档，参照他们的内容和格式，就把文档给拼凑出来了。模仿呢，就是最好的写文档的方式，尤其是现在网上呢可以参考的例子也很多。当你写文档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的时候呢，不妨去找一个类似的文档模仿着写试试。然后呢要从小的文档开始写。一开始写文档内容呢不需要太多，你可以从小的文档开始，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记一些笔记，不用太在意格式，一两句话一些截图就是不错的笔记。有一次啊，我跟同事一起去开会，会上呢他给另外一个组的人介绍了如何调用一个服务，介绍的很详细，那我就建议他把刚才介绍的内容呢写成一个小文档，这样下一次啊再有类似的会议就可以基于文档来说。于是呢他就整理了一个简单的文档，再为别人讲解的时候呢就基于文档来介绍，容易很多。同时啊他每次还会再完善一点内容进去，之后再有类似的这种讲解呢，他就直接把文档发给别人就好了，都不需要再专门开会了。项目中很多文档呢都可以从这样小的内容开始，比如像别人给你讲一个问题的时候把它记下来，你给别人讲一个问题的时候呢记下来，解决一个技术难题的时候呢也把方案记录下来。这些记录下来的笔记呢稍加整理就是可以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项目文档。还有要注意的是啊，就是要从粗到细迭代的更新。你小时候写作文呢，老师给的最多的建议就是说你要先列个提纲，这个建议啊我小时候当耳边风没怎么听，后来要写项目文档的时候呢用起来反而觉得特别实用。比如说如果我要去写一个大一点的文档，都是先从脑图开始的，先基于脑图呢把基本的结构啊梳理清楚，然后第二步就是写 PPT。 PPT 有个好处呢，就是不用太多的文字，列个1、2、3，画几张图就是一个简单的文档了。 PPT 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可以用来给别人讲解收集反馈。那写完了 PPT 也收集好了反馈，再写正式的文档，可以先按照脑图列的提纲呢把主要的章节先放上去，然后啊把 PPT 上的内容呢和画的这些图呢放到文档中，一篇文档的这个骨架呢就基本上打好了，剩下呢就是对细节的补充。为什么我一开始不写很详细的文档呢？一个原因啊就是太难写，要花很多时间精力，甚至可能写不下去。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收集反馈的过程中啊会有很多修改，你写的越细啊就无用功越多，最后啊你甚至会因为不想修改文档而抵触不同的意见。而从粗到细逐步迭代的方式就好多了，你一开始的目的呢只是为了梳理清楚思路， 只要用脑图这种级别的内容就好了，然后进行调整。因为文档很粗，调整呢也很方便，等到基本确定之后呢，再写细节就不会有大的反复了。再有啊，就是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画图技巧。有人说呢，字不如表，表不如图，一图胜千言。这个观点啊，我非常认同。好的图呢，能帮助你简单而直观地把问题说明清楚。画图呢，其实不复杂，不需要多专业的绘画技巧，因为有很多工具软件可以帮助我们简化操作，比如像 Visio 啊，像 PowerPoint、Keynote 都是很好的画图软件。平时看到好的图呢，也要注意收集整理，以后自己画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参考，可以帮你少走很多弯路。写文档的时候呀，主要是有几种图呢比较常用，线框图、流程图、时序图，还有各种格式的截图。那我在文稿中附了一些示例的图，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线框图啊是最常用的也是最实用的一种图形，用简单的方框代替功能、模块、服务等等，再用箭头呢表示关系或者是数据流向，非常简单直接。要画好线框图呢并不难，主要是要理清楚有哪些模块以及模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用方框呢配上文字表示模块，方框之间的连线和箭头呢表示关系。流程图呢也是软件项目文档中的一种常用图形，可以方便的表示各种不同的条件下的逻辑路径。你要画好流程图呢也不难，重点呢是要理清楚逻辑关系，各个关键节点呢在不同条件下的走向。时序图啊也是软件项目中所特有的一种图形，它可以表示不同对象之间发送消息的时间顺序，尤其在涉及网络通讯的文档中呢特别常用。那你要画好时序图呢，关键就是要列清楚所有涉及的对象或者是服务，以及呢这个消息发送的先后顺序。还有各种格式的截图，截图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方式，比如说你把软件的 UI、 交互设计的效果、数据的趋势图、数据的统计图直接截图，必要的话呢再配上一些箭头文字，就可以很好的说明清楚问题，尤其是产品设计文档经常用到。上面呢就是如何写文档的一些具体建议。按照上面说的方法做，写好项目文档不会是多难的事情，你还可以在日后的工作中呢不断学习不断改进。有时候呢我也看到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过于追求文档，项目中呢要花大量的时间写文档，而很多文档是形式化的，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可能写完了之后呢也不会用来讨论，也不会有人看。所以呢我是比较认同敏捷宣言的观点的，文档很重要，但是工作的软件高于详尽的文档，这里面的平衡非常重要。不需要为代码写很多文档，好的代码格式啊、良好的注释、完善的单元测试，可以很大程度上呢代替针对代码而写的文档。Markdown 呢是一种非常好的文档格式，可以让你更专注于内容上而不是文档格式上面。在线文档工具呢优于离线文档工具，在线文档有很好的版本管理，也更方便多人协作，比如说像 GitHub 的 Wiki、 像石墨文档、 Google Docs、 MNotes 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在线文档工具。对文档的撰写啊，要作为一个正规的项目任务进行，安排人、安排时间，放到项目计划中去。就像前面说的懒得写文档的情况，你一旦把文档呢当成一个跟开发同等重要的任务去执行，就没有什么借口去犯懒了。重要的是呢，文档的写作啊一样需要多练习，你写的越多呢就越熟练。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带你一起分析了为什么不爱写项目文档的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写文档很重要。没有时间写或者懒啊不能成为不写文档的理由。最重要的项目文档呢就应该加入到日常的开发任务中，把写文档啊摆在和设计开发同等重要的位置。从某种角度来说呢，写不好文档啊你代码也很难写好。针对程序员不爱写项目文档的情况，我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写文档的方法。比如说不会写就可以从模仿别人写的文档开始，然后从粗到细不断迭代，配合一些图表就可以写出不错的项目文档。好，最后希望你思考一下，你所在的项目组项目文档的情况如何？你写文档吗？有没有什么写文档的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欢迎在留言区啊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